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啊，这是我们第九季的第二集。那上一集呢，我们聊到说我们这一季要来聊影集这个主题， 没错。 但是在聊影集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打广告。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有一种即视效应的感觉？好像刚才我们讲过。好，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录同样一段。好，那我们要来做我们的所谓的业配时间。那业配的内容就是好事989电台的新春特别节目。 哇哦，新春特别节目，为什么我们要帮他业配呢？ 因为我们也是新春特别节目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哦。 哇哇哇哦， 其实我觉得很荣幸，真的非常非常荣 幸，超荣幸的。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中选， 因为八宝联播网下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幸运签轮到抽到我们才有办法去录这个。 而且 好兴奋哦，超兴奋的。 而且我真的到现在心情都还有一点点扑通扑通的，真的很高兴。 扑通扑通。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 我们这一段会讲到明年过年吧，明年过年都还会。 你说每一次都讲，每一次都把这 些当成 一些美好的回忆吗？ 我前年、去年的时候，我前年的时候，我某某哪一年的时候。曾经在好事989过年特别节目出现过哦。 而且我今天跟我侄儿一起去吃饭，他还跟我说，维刚舅舅你好厉害哦，为什么你可以上电视，不是上广播台去当 DJ， 为什么？ 哇，好，这个听起来好骄傲哦。 好骄傲，我跟他说你只要好好用功念书，你以后也可以。是不是很大人？是不是很大人的回答？ 超烦的，反正怎么样都好好念书就对了。 超大人的回答。 为什么那个人有就是身材很好的女朋友之类的啊？只要你好好念书就可以，屁啦！ 好啦，我们赶快回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新春特别节目，他们的 slogan 是有狗摇摆忘年好事来。这个新春特别节目呢，是从除夕到初五，从早上也就是凌晨00:00开始播音乐，一直播到早上8点的时候呢，就会邀请这个八宝联播网旗下的一些 DJ 节目制作人来出特别节目，8点到9点的时候，那重播的时间呢，就是晚上7点到晚上8点，除夕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每天都有哦， 每天都不一样哦。 好，那 就是陪大家过一整年呢。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去听一听喽。 等一下 啊， 所以我们不说我们自己会在哪一天出现吗？ 我们会在哪一天出现呢？我们会在初四那一天出现哦。 对，就是2月19号礼拜一初四的时候，早上8点到9点，就是我们来为大家。 重播是什么时候？重播是什么时候？ 晚上7点到8点， 没错。但是每一天的那个特别节目制作群都不太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锁定好事联播网新春特别节目喽。 好，那我们的业配时间就到这边啦，耶。 好啦，那来讲讲蓝豆丝的近况吧。 哦，我近况，我说实在的，就是我最近超晕的。就是为什么晕，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连日以来 动偏摇， 就是对，没错。然后就是摇到 我会怕。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会怕，是因为就是一开始 你现在还在怕吗？ 对，不是，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这种地震，因为你比较消息比较封闭，所以你不知道多么严重。然后再加上你总是以为家很安全这件事情，就是家是最坚固的、最坚固的后盾，或是家永远是你的依靠，所以你会不自觉的会觉得家是非常安全又可靠的，所以你不会怕。 嗯， 台风、地震，我都觉得不担心。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你会感受到那些生离死别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开始胆就会怕，就开始变得胆小。嗯， 先了解什么是生离死别，才知道什么是害怕。 对，然后你就会担心，就是欸，那我的家人在这种时候安全吗？然后，就会想要反应出来，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在凌晨的时候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要赶快去关瓦斯。就是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多想我要去开大门，我要去关瓦斯，我要准备紧急救难包，或是说我要知道我们家哪一条是安全，就是哪一个区块是最安全的或什么的，你根本就不会想。但是现在你就会比较想比较多，所以我就是最近就是一直觉得很晕，就是除了一直有余震之外，再来是我办公室在11楼，然后我们的那个建材啊是用那种什么避震系数很高的，所以会晃得很大。 嗯嗯， 所以我就整天都觉得好晕好晕，因为余震不断，然后你又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晕哦，然后又一直盯着 Excel 表。就是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专心把视线对在某一点之类的，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是要危机意识啊。好像有点闷，对不对？我来讲另外一件事情。 不会啊， 就是 好啊， 就是好，不好意思，把场子搞成这样。但是，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好笑，就是因为我想要多照顾家人，所以在地震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要去关瓦斯。但是呢，殊不知我不知道瓦斯怎么关。我就只好说妈地震，然后他说对，他知道，他就说我知道。我说那我要关瓦斯，瓦斯怎么关？他说往右转。请问一下，往右转要怎么转？ 这是顺时针转啊。 你怎么知道？ 但是通常顺时针是开耶， 没有顺时针是关，转果然是关，但是问题是往右转，哦，往右转，你知道吗？当我，哦，你把一个手 哦，顺时针是关，对对对，顺时针是关， 对，你把它放在那个旋转钮上往右转，你的大拇指要往右边的话，是会变成逆时针。你知道吗？我很认真，我跑去阳台把瓦斯关紧又紧的时候，我觉得没问题，安全 safe。 就你是把它打到全开是吗？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棒，就是我有为家里的安全尽了一份心力， 嗯， 很棒。然后隔天呢，回到家的时候我要洗澡，然后大家因为我比较晚回家，大家都洗好，然后我就说，欸，今天瓦斯有开起来吧？然后他们全部的人就停顿，然后看着我，我们的瓦斯有关吗？然后我就呆掉，我说我昨天不是把瓦斯关起来了吗？你们今天没有把它打开，那你们怎么洗的？就是难道热水器它会自动加热吗？然后他们说没有啊，今天洗碗的时候还有热水，我弟洗澡的时候还有热水啊。哦 ，Oh my god！ 当场是 知道黑人问号，然后加那个惊吓猫的图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冲去后面，我说妈，你过来，你过来，怎么关？他说就这样关啊，完全跟我昨天晚上弄的是反方向。 Oh my god！ 我把瓦斯打到全开，然后经过。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你啊，因为第一时间通常也难判断了、啊。 往右转，而且那么黑的情况下，他说往右转，我真的往右转了，我大拇指是往右啊。 好吧， 我懂，我懂。很久以前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一定要讲说是顺时针或逆时针、嗯，而且还要讲说是从哪一个轴、嗯，你知道吗？从、 啊、 上往下看， 从上往下，从下往上又不一样哦。 我现在就是规定他们说，以后讲这种东西都讲顺时针和逆时针。明明是自己的错还要规定家人 、欸、不过难道是顺时钟这个不是 common sense 吗、 欸、他说向右转不是顺时针， 不是 我 说你自己要知道，我 妈第一道指令是说向右 转，你自己不是应该要知道是往哪边转吗？ 等等、 欸、其实我也是到了那个 B 公司到了 B 公司之后才知道逆时针是开、欸， 对嘛，对嘛。 但是平常用水龙头，用一些相关的设备，也要有开关这种东西的，其实都会顺顺的就直接就可以开，顺顺就会直接就是关，只是没有认真思考说，哎，我刚才那个动作到底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哦， 既然你们都分享到这里， 啊、 我就 而且都现在都感应了好吗？ 我说我分享一下，以免还有朋友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也是有经历过一段到底是顺时钟是关还是开的那种经历，但是也算蛮晚才知道的啦。就是大家都会打麻将嘛，打麻将不是顺摸逆补嘛，嗯哼，大家知道嘛，就是要打麻将的人，我每次都会顺摸逆补这样子手势这样摆一下，一个顺时钟在一个逆时钟的手势，然后才去摸牌。然后后来这个就研发成顺摸逆补顺关逆开，大家可以把这八字口诀 Oh my God 记在心里， 这 非常好用。 你有什么关联性？ 这是口诀、okay。 那我也可以教大家，我到了 B 公司之后去现场的口诀。我的口诀就是领班跟我们说，现在要开这个阀，请阿杰开好不好？阿杰说不要不要，请维刚开好不好？维刚说不要不要，我们两个异口同声说你开你开，哎，所以逆时针就是开，哎，是不是 ？Oh my god！ 永远就记得了， 故事记忆法吗？ 超级故事记忆法， 你开你开，所以 你要开吗？ 真是开，不要不要， 没错。我是个人是这样记忆的 、啊、这东西有这么难吗？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很多那种重要机关的那个阀有没有，它都会标示说顺时钟是 close 有没有，逆时钟是 open， 因为它就是有人不知道你知道吗？ 哎，我真的觉得反正我觉得欸，可是我真的很紧张，虽然说讲起来很好笑，可是当天我真的很紧张，因为你看我们晚上凌晨把它开到最大，然后我们全家就睡觉。 你跟瓦斯相处了一夜， 然后隔天我去上班之后还继续有余震，我妈和我们家狗一个人在家。 你们家的耐震结构应该是不错啦。 谢谢你。 好了， 就是这样啊。 那轮到我咯。 好， 我来。我其实近况没有什么新的近况了，就是身体一直觉得有一点快要感冒，但是就是还没有感冒，但是一直觉得天气很冷，有点不舒服，这是我的近况。那因为近况实在太短了，我就顺势补充蓝豆丝刚才提到了地震议题，地震的话题，这让我想到，在1999年的时候，有发生921大地震。 那九一大地震的时候呢，我和我爸爸隔天呢就跑去，第一个动作，因为已经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了，我们就跑去一间那个庙宇佛寺，好，叫做万佛寺，在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就跑去了。跑去做什么呢？跑去把我爷爷的骨灰坛呢拿回来。但是当时地震真的非常严重，最严重的就是台中南投嘛，车龙埔断层，所以我们就上去之后发现整个庙啊，整个佛寺啊都已经呈现半毁的状态，那我们就赶快想办法爬到二楼，想办法找到我爷爷的骨灰坛，然后就把它抱了出来。然后抱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有这个佛像散落一地，有一些佛像，拜拜的那个佛像，小小尊的，大概跟半个人这么大的佛像，还有比半个人再小一点的佛像，就散落一地。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哪，这个场景真的太令人悲伤了。连身为神的他们都东倒西歪，这怎么行呢？我们就扶了他们一把，我们就把几个神像呢扶了起来，放到那个香炉旁边，放到香炉的下面，就这样排排站，排围了一圈。那我们就觉得很满意，非常满意，就带着我爷爷的骨灰坛呢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在想，后来好像有啊，这个新闻媒体去拍这个万佛寺，就是连神都知道要避难，而且要避难在这个香炉下方，因为香炉下方是黄金三角，比较不会被压到。 Oh、 我的小故事就讲到这里。 天 哪，这是不是很有趣？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那画面真的还蛮可爱的。就是你就看到好几尊佛像都在香炉下面，好像在避难一样，好像青蛙拿着叶子在躲雨一样，他们就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这是我对地震的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一个回忆。好了，我的近况没什么近况，就来分享我的地震小故事。 好吧，因为你们刚刚分享的都是比较哀伤的东西，那我就分享两件比较开心的事情吧。好吧 ，happy 一点的吗 ？happy 一点 ，happy 一点的， 来吧。 那先从比较不重要的开始，就是我今天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去彰化那边，然后那是一个彰化县长也会到的一个活动，那就会很多记者嘛。结果呢？好，真的很多很多记者，那有些是那个文字记者，所以他们是照相的，不是摄影的。那就有一个穿黄色外套的阿伯，他呢，因为大家都卡好位，他每次都没卡到位，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会穿过大家已经卡好多位的人，他冲到前面就。挡在你前面，因为他们那种像就是我之前提过的那种下面会加闪光灯长长的，就他这样拿高高拍的时候反而挡到后面的摄影师了嘛。结果因为他已经是第二次，然后今天又下点微雨，我镜头一直滴到水，所以我已经很烦了，因为要一直擦，然后他又这样挡，结果我都正要开骂的时候，我右边的记者先开枪了。 哇、 哦、大哥别躺那边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说，我因为我也被他惹到很大，我就帮你讲说，你就在插队，别人不用拍啊。好，对，他后来就真的就乖乖的，他就知道抢不到就是边旁边一点， 而且有两个人对他有意见， 对， 至少哦，至少， 对。然后呢，后来因为雨还在下，但是后来呢，就是会有那个贵公司，也是 B 公司的那个，就是活动已经结束了，就是每个长官过来这个动土典礼的那个牌子前面拍张合照吧，所以我也过去了，我就 因为我本来就要拍那个牌子，我在那边等那几个好几个女生在那边拍，那种你知道女生拍照真的很讨厌的，哎，这张把我拍歪了， 哎哎哎， 你看，而且他们是大概有12个女生，只要有一个对照片有意见，那就是要重拍，所以我在那边等了，已经等了他们5分钟，超级不耐烦了。后来我就已经故意绕到他们后面，他们才知道他们挡到我很久了。然后他们就走嘛，就反正就换贵公司的长官要拍嘛，就贵公司的长官要拍，我是摄影，要摄影的时候，哎，我和我们同一个处的拍照的大哥已经卡好位，这时候不晓得从哪里又跑出一个贵公司，不晓得我看过他好像是什么科长的老人家，又挡到前面，哇！我这个时候我就爆气了，我说，哎，又挡。不拍不拍不拍不拍，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旁边那个同处的同仁呢比较 nice， 他说那个大哥你这样挡到了，然后他说我挡到了，我走开，然后我才继续乖乖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脾气真的非常差。 但是有舒坦吗？就是说完这些话有舒坦， 但是我得说，骂人真的超爽，就是 我已经避免用那个字了，你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是欠骂的，你真的骂他之后，那个比玩吃鸡还舒压，就是 不可以把骂人当舒压啊， 真的 怪吧？ 其实大家知道，我以前在。刚进贵公司之前，我的脾气好的跟羊一样。为什么有一天突然之间转性了？你知道？就是维刚那个单位有一个现在是经理的长官。 你前几天问我说他现在职位是什么？ 对，他有，因为大家平常就很凶嘛，那大家都很怕他，所以就是很配合他。然后有一天在上他的课的时候，他讲到关键字，我整个就是好像醍醐灌顶一下，被他。就领悟，然后我就转性了，就是他说大家都怕坏人啊，我就整个就醍醐灌顶，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就开始练习当坏人。 那我跟你 真的， 我跟你分享一个他最近的小故事好不好？ 好 超好笑的哦。这个小故事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带着他入土的，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因为真的太好笑了。 快讲。 就是我们之前就有发生一个啊，因为我发现我常常会把那个人事物讲得太具细迷，所以我现在都用代称好了。我们要做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资料有缺，那这个大哥呢他就说我来，我顶，我扛，我可以，你们之前弄了这么久资料还有缺，你们这混什么东西吃的，这样对吗？我来，以前就是没有我，现在我来了。大家对这个他很有自信，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他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我维刚对这个大哥也是非常有信心。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三个礼拜过去了，然后我有在这之中呢打电话跟他稍微问一下，大哥，资料缺的状况怎么样？没问题，大哥可以，大哥我顶啊！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然后上周开会的时候，这个大哥刚好坐我旁边，他就跟我说：“维刚啊，你知道那个资料缺的那个状况吗？那是一个黑洞，你知道什么是黑洞吗？无底洞，不可能找到啦。两个月， 啊，不是很强。” 啊，我因为我也不想要给他没有面子，我就笑笑啊，对啊，那时候他们就说很难找，资料不全，然后我想说，谈话就到这边结束了，对不对？理论上就我你讲了你的为难啊，我讲了我的安慰啊，这样就结束了。过了一分钟，他又再转头跟我说：“维刚，我希望你知道，那真的是一个黑洞。他想要。借由这句话让他自己的罪恶感可以降低一点。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小故事。 还蛮好，从他嘴巴里头讲出来很好笑。 大概就是这样。 我刚才有个第二个真正的开心的事情。 要分享，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2018新展望， 嗯，是的 是的， 我那时候是不是说今年要乖乖乖乖不乱花钱，然后要换车吗？ 是的， 定了啦，定了啦， 哇哦，酷呢， 后天就换了啦，后天就换了， 所以下一次我们录音的时候，嗯，就是我是伟刚，我是换新车的新杰，我是蓝豆丝，这样吗？ 对啊，那个 好哦， 反正我，应该说我是达到2018一个目标的希捷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达到目标比较重要。 嗯哼，嗯哼，真正的那个成就是来自于你许下一个愿，并且你去达成它。 对， 好的，好了，那我们第一段大概就分享的差不多了吧？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喽。 好事联播网新春特别节目，这里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捷， 我是维刚。可是我们不是新春特别节目啊，我们是第九季第二集呢。 啊，不管啦， 哦、知道了，你在业配哦，业配的很，业配的很 顺吧， 很彻底呢。 是不是要于无形之中？ 大年初四早上八点哦， 八点到九点，2月19号礼拜一。 好好，那我就来分享我最近看的电视剧嘛。其实我想要分享的电视剧，在我之前第八季的时候就已经分享过了，就是在近况分享的时候就分享过这个电视剧。这电视剧呢，说是中国的电视剧，猎场，猎人头的猎，场域的场，就是那个土字旁的场。那这个电视剧呢，主要就是在讲职场上面的一些，商场上面的一些战争，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看完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我觉得目前啊，对岸的人民啊，明显的比我们努力耶。至少就这个电视剧，至少就这个电视剧看起来，他们好像就是非常的有那个所谓的狼性，就是前阵子有那个报章杂志媒体一直在宣传的狼性，他们好像三线四线的城市的人到一线城市就非常渴望成功，非常渴望能够出人头地。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呢也有大量的描述这样的人格特质，至少里面的人呢有百百种，但是我觉得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的想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出人头地，被人家肯定，被人家尊敬。这是我从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是我觉得里面的人啊，在做生意的时候都非常的细腻，那个细腻已经就是会很注重对方的感受，然后要去铺成一段让对方感受好的一个设计好但又很自然的一个动作，然后让对方觉得心情很好，真的很想要跟你交朋友，真的很想要跟你掏心掏肺，进而跟你做生意。可是回过头来，这些看起来跟你 很麻吉，看来跟你互动很好，都是设计过的，都是设计过，就是说我是设计了一个方法来跟你交朋友，让你觉得很舒服，进而喜欢我这个人。然后几乎每一段的结局都是他们真的成为真心的好朋友。欸，可是回过头来，一开始是设计的，这点就是让我匪夷所思的。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接近你是为了想要跟你做生意而接近你，送你东西是因为要跟你做生意而送你东西，关心你的爸爸，关心你的女朋友，是因为他要跟你做生意而关心你的爸爸，关心你的女朋友，然后在街上跟你不期而遇，也是刻意设计的，那你还有办法跟他做好朋友吗？ 有点难。 可是他这 么 用心， 你怎么知道他是设计的？ 观众知道，当事人不知道。 哦。 然后他们最后 可以吧？ 可以吗？ 最后还是好朋友吗？ 最后大部分那个他里面的桥段，我觉得只要是被铺成是心地善良的人，最后他们通常都还是好朋友。跟主角群们， 他们的程序是有点不正义啦， 程序是非常不正义的。那前面坐个电，连坐个电梯都，哎呀，东西掉了，哎，我帮你捡啊，你好眼熟哦。 不是有些男生追女孩子的时候，不是也是会有一些设计的桥段吗？ 哦，刻意营造的桥段。那他是因为真心的想要认识这个女孩，所以他真心诚意的设计了这个桥段，然后进而跟他进一步的交往。 对啊， 出发点过程， 真心的想要先赚你的钱， 真的 想要跟你成为贸易伙伴， 真的。 怎知道？最后两人挺合的，做了朋友呗。 非常，而且他们都是最后都是这样，知道什么互惠。我今天并不是要卖东西给你，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让我们两个都好。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就不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选择我，让我们一起都好。我在这个电视里面学到最多的就是这个。然后最后都哦，好棒的贸易伙伴，那个和乐融融的。这是我看那个电视剧学到最多的，真的学到很多。好啦，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电视剧啦，猎场。 换我，我觉得这种电视剧就会让人家看的，就是很警示、警惕，然后或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这世界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可怕的地方。 嗯，对啊。 可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温馨友情，的一部，而且非常经典，隽永，可以用隽永， 隽永。哇，用到这个词不容易。 其实应该是说类似的题材有很多，其实台湾也有拍，就早年的那种就是半个小时一档一档的那种也有，但是在美国，我觉得这一部是我可以就是反复再三反复看的，从头到尾，从第一季到第十季，对，没错，它有十季，我大概已经看了五六遍有哦，整个乱玩哦，不是说有时候想到看第五季就看我第五季，不是，从第一季到第十季已经乱了五六遍，然后中间有时候看的话，有可能从第九季开始看，或从第七季开始看那种就不算哦。 天哪，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 Friends。 哇哦，真的很有名耶。 就是台湾翻的中文是六人行，那大陆翻的就是老友记。然后他是我在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以点开，就让他播，就让他放，就是，然后你会觉得这六个人， 即使你已经知道剧情了，还是可以继续看下去。 对，即使我已经知道，没错，即使我已经知道说他们就是的梗在哪里，或是笑点在哪里，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们的互动方式，因为他那种是一种就是真心的，然后是会让你觉得说，对，有朋友在很好， 不是那种设计过的桥，有桥段的。 好啦，也是有时候有设计过，但是问题是，就是你会觉得这六个人能相处在一起，因为六个人个性都不一样，但是能相处在一起，就是代表他们可以包容对方。 就整部的那个贯穿就是包容，不管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包容，爱情里面的包容，还有友情里面的包容，就是包容不计较，我觉得很难很难，真的很难。 真心的朋友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吧。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部真的是，就是会让我继续待在那个美好的世界，不会想要去考虑现实面的东西，但是就会让我觉得说还是相信人性本善，然后只要你不计较，世界更美好那种感觉。 天哪。 可是当然了，当然就是现实生活中你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绝对不要，因为你只会累死自己而已。 我知道 你还是学的 事 实的要去有想法，事实的要去计较一些什么， 应该是 说，但是我是说 防范别人的心还是要有，但是心里的那个纯真也不要忘记。 没错没错，我就是觉得很喜欢，而且他就在讲，就是比如说你亲情家人你的小孩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朋友呢，甚至是邻居，就是你们就是相处在一起的，就会陪伴比较长的时间。 真的 耶，所以我觉得 不太一样。 天哪， 所以就是这部剧是让我觉得一定要大推，甚至要首推 在我们第九季正式开始的时候就要首推就是了。 对，我要首推它。对，因为我觉得它的题材虽然说很现在很多，然后或是说以前也有很多，以前可能以家庭为主，可是这是以朋友为主的，我觉得很特别。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也可能比我更了解的人也都知道他来龙去脉，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这种温馨的 feel， 就是这种不计较，然后跟大家相处，然后包容你的朋友的感觉。 真的耶，最近也是在思考朋友这件事情 对一个人到底有多重要。 怎么了？ 因为一个人吃鸡跟三个人四个人吃鸡的那种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啊。好哦。 所以 好哦， 我不知道细节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 所以我都不玩单牌啊。 啊，真的、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越多朋友一起玩越好玩。 哇、wow, 真的耶。好吧，诶，那我再顺着老友记 Friends 六人行这个话题顺着说下去。听说这个电视剧十分适合拿来学英文，是这样吗？ 哦，好像是哦，因为它里面用的那个片语啊就是很口语，然后你也听得懂，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初阶班，因为它不会太难懂。然后又会加深，就是因为它是用句的方式表示，然后你会就是喜欢上那种腔调，然后那种氛围、 自然而然学英文的那种感觉。 对，自然而然。对， 好， 因为口语化嘛，就很口语的。 好的，好了，换细节了。 那我就分享一个跟维刚刚刚一开始分享的那个有关的，好吧？ 好啊。 就是有一部日剧，它算日剧了吧？就是它是每年的春和秋会各出一集，然后很长的，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还三个小时，叫做《世界奇妙物语》。 哦，你有分享给我过 《世界奇妙物语》呢？其中呢有一集是内容是他主演的是男方是柏原崇，女方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柏原崇很帅所以我会记得。那他那一集的内容大概就是柏原崇和他老婆两个去一个很奇怪的店，然后戴上一种帽子，是好像是要忘掉对方的，然后但是他们在过程中要先模拟，然后最后他们是选择不要忘掉对方，因为他们回忆起他们交往过程中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又决定在一起。然后回忆过程中原来呀，柏原崇认识他老婆的方法是怎样呢？因为他每天都会坐公车，都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 那边等公车，所以他就很想认识他。然后有一次呢，下大雨，伯恩闯有雨伞，但是那个女孩子呢，她在外面等车嘛，那她没有雨伞，伯恩闯抓到机会，他立刻就把自己的雨伞留在公车上，然后就跑下去，然后跑去跟那个女生搭讪，说：“哎、欸，啊，雨好大，啊，不如……”然后那女生也说：“对啊。”他说：“不然这个雨停好像还要很久，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吧。”然后他们就去看电影，然后就这样认识了。但其实他们那个认识是伯恩从设计好的， 他根本就有雨伞， 他原本就有雨伞，他把他故意丢掉了。 可是他也要有把握，他邀对方看电影的时候，对方要答应啊。 你长得那么帅，你还会怕答应不了吗？ 可是他捏寿司，可是他捏寿司的时候很狰狞哎。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狰狞的伯恩冲，不好意思。 现在有一个长得像伯恩冲这么帅的男生，跟蓝豆丝你搭讪，说：“哎、欸，雨下这么大，不如我们先看一场电影吧。”但是你会不会答应？ 我觉得我会怕哦，我现在我会怕，现在这种社会我会怕哦。 对方如果是高中生，而你也刚好是高中生的话，我觉得或许是 OK 的。 哦，有可能，嗯、就是还没有觉得人性是险恶的时候，人心险恶的时候。 但是如果对方已经老大不小了，而我自己也老大不小，我就会觉得，哇哦。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有自知之明之类的。 OK 真的、 就是、我想要，我会说、欸、看那部的时候，我内心里头我完全不会觉得他这个方法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很浪漫、嗯、但是呢，所以 我想表达的是说，像我刚刚看的那部叫做 猎场， 你反而会觉得、欸、好险恶，就是其实都是有点那个动手脚，但是这过程中我觉得是因为影片的剪辑师啊，他擅长培养他想要你看观众的那种情绪，你懂吗？他透过剪辑的手法来带出那个情绪，像我看的那部就会带出浪漫的情绪，那我一刚看的那部就会有那种险恶的情绪， 真的耶。 所以过程中可能方法手段其实是类比的，但是哎，却会产生两种不一样的想法。就好像我每次看很多电影，明明那部电影就是在赞扬三角恋情的里头的那个小三，就是原配跟小三两个，大家看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哎，可是为什么跑到现实世界，哇，小三被骂死，就是你懂吗？就是过程中那个电影的情绪有把它那个优化，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情绪在剪辑里头扮演的角色。 好的，其实在希杰啊的第一段呢，分享到他2018年的愿望，然后已经靠着自己的努力达成了一部分，然后又提到刚刚分享的我们三个分享的看影视剧的一些心得和内容，我就有一个新的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体悟，就是我的2018年小心愿是要写剧本，而希杰所担任的角色呢，就是鞭策我去写这个剧本。希杰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啊。 好，但是不得不说，我这个整整一月啊都被吃鸡这个游戏给占据了，所以呢这个剧本呢是写的哩哩啦啦，基本上有写跟没写是一样的。但是最近啊最近呢，我要分享的是一个 YouTube 上面我看到的一系列的一个影片，那我也利用这个节目呢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这个影片呢大家可以搜寻看电影学电影，诶，我觉得这个影片相当的不错，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影片，然后就是会找一些电影里面的片段呢来分析他为什么要这样拍，或者是这个剧情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看了几集之后啊，完完全全勾起了我想要继续把我那个未完成的剧本继续写完的那个欲望。所以说 所以说我是想要在这边就是跟大家推荐这个 YouTube 影片，看电影学电影，那也就是算是呼应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啦。那希望我也可以像希姐一样，把2018年的小小心愿呢能够至少要完成一部分吧。好，大概就是这样了。那我们三个人也都分享完了，那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祝大家新年快乐。 蓝豆丝，你今天不是说要一直打广告吗？那最后一点时间就让你打一下广告。 请大家锁定好事989好事联播网下面的八宝网络广播为大家制作的特别节目哦。 其实那整个整天啊，除夕到初五啊，每一天啊都有好事联播网上面都有节目嘛。 对啊， 我是觉得我们能够跟一群很厉害的人放在同一个页面上真的是很强。 我好想把那个页面就是把它弄成海报然后贴在我家门口。 对啊，应该要跟 让路过的邻居都去听好事联播网。 天哪， 好事989电台。 我就应该要跟他们要一下那个原始档，然后再去大图输出。 可以吗？拜托，我要防水的，谢谢。 上面有造船呢。 对呀、啊， 我爸爸那个年代的歌手。 我跟你讲，他跟我爸长超像，超像，他们两个就像照镜子一样。 然后还有蓝豆丝，哎，哇哦， 哇哦， 超厉害的， 好害羞、哦，我被证明了。 证明了，真的。 对，我被证明， 最后 原本那个蓝可能是。然后蓝花的蓝或是蓝色的蓝就被证明成蓝色的蓝了。 OK 好了，最后的最后呢还是在这边，我们这集上的时候是2月12号，就在那边拜个早年，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2月15号到2月20号除夕到初五，特别是初四的那一天呢，能够收听好事989电台有狗摇摆 早上8点到9点。 8点到9点 是首播哦。 没错。好，那就新春特别节目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平常的时候收听八宝网播上面的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广告也就打得够凶了吧。 应该是说如果你除夕到初五你整天打开好事989电台，你就会有够摇摆忘年好事来哦。 超级摇摆， 24小时都开 始了。好啦，那就这样子咯。 对， 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拜拜 拜拜 拜拜。停止录音。